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7号，星期六，农历6月29。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党的18大以来，从整治脏乱差到破解城市病，从管理精细化到打造智慧城市，我国城市发生的变化正一点一滴渗透进居民的衣食住行中，让全面小康成色更足。 在近日举行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致辞，提出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并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疫苗可及性做出了贡献，展现了大国担当。 各地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牢记初心使命，以昂扬姿态建功新时代。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代表团再获4金5银。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4.5%，外贸持续向好。 各地筑牢疫情防控网，做实做细防控措施，阻断疫情扩散蔓延。 多国人士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被政治左右。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党的18大以来，从整治脏乱差到破解城市病，从管理精细化到打造智慧城市，变化一点一滴渗透进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中，让全面小康成色更足。 如今的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1.8万个城市公园比2012年增加了6000多个，6000多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是2012年的3倍，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已率先实现2小时高速通达，人们的城市生活越来越便捷舒适。 有看得到也感受得到变化，会更有归属感。 我理想推开窗门就是龙岩山，空气老新鲜， 变得越来越好，大家出来休闲啊，娱乐呀。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在赴地方考察、召开重要会议时，始终高度重视城市工作。 这个我们这个城市呢，归根结底啊，是人民的城市，老百姓的幸福乐园。 公共空间要扩大，公共空间呢，要提质啊，也让人民群众在这里啊有获得感、有幸福。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再度召开。从中央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作出部署。2017年，国家在15个城市开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2019年，国家在11个城市开始试点城市体检，随后规模扩大到59个城市。这些城市现在正围绕生态宜居、交通便捷、风貌特色等8方面65项指标给自己做检查。2020年城市更新行动启动，城市发展的重点从有没有开始转向好不好。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城市硬件在变好，软件也不能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现在，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基本建成，掌上办、指尖办成了政务服务标配，还有290个城市在做智慧城市试点。现在早餐可以怎么吃？在上海，市民只要提前在手机下单，上班路上就可以在智能取餐柜拿走早餐。下个月，上海还要推出早餐地图。现在坐公交车能有多快？在深圳，这样配备交通智能设备的公交车可以根据路况适当调整交通信号灯，提升出行效率。现在水表还能干什么？ 潍坊奎文区的独居老人12小时没用水，智能水表就会向社区发出预警，保证老人的安全。现在杭州西湖区的居民手机里都有个二维码，只要对城市管理有意见，扫码就可投诉，还能实时了解处置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能化的建设都体现了习总书记的要求，包括人、财、物、水、电、气全部数字化，这样的给社会、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方便。这个高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为民服务触角的不断延伸，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现在的中国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已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让城市更宜居、更舒适。 在近日举行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致辞，提出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并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推动全球疫苗公平可及注入强大动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振抗疫信心。 致辞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这些举措表明了中国继续支持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我要感谢中国政府发挥着领导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疫苗可及性做出的贡献，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近期中国生产的两款疫苗已经进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中方为世界抗疫做出的重要贡献。我非常欢迎中方宣布将为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更多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强调要积极推进疫苗国际合作，主张要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方言必信，行必果，已经并正在向100多个国家捐助疫苗，同时向6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总量已超过7.7亿剂，居全球首位。 疫情爆发之初，习主席就第一时间倡导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也承诺中国这个疫苗研制成功以后，它将成为全球的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在用扎扎实实的这种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向国际社会做出了表率，增添了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信心。 随着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获取疫苗上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目前，非洲新冠疫苗的完全接种率不到2%，是全球接种率最低的地区。就在8月6号，最新一批中国对外援助的10万剂疫苗从北京运往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中方用行动践行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中国第一时间向有急需的47个非洲国家和非盟提供了疫苗援助，目前正在分批完成交付，同时协助有关国家来华采购疫苗，并积极推动疫苗在非洲本土化生产合作。 各地各部门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全力以赴启航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在上海，各部门组织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眼下，上海正全力支持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随着新一批外资项目和外资资管机构的签约入驻，上海加快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新起点上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吹响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号角，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将上海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绿色金融枢纽。 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广西南宁，税务部门依托党员服务联络中心收集解决涉税服务诉求，把利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山东东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现场办公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目前已办理转移登记20000多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接下来我们要及时关注 群众的心关切、心需求，用心用情，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吉林农业大学党委组织师生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这个暑假，由青年教师带队的实践团队深入各地的乡村企业、红色教育基地，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增强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发挥农业院校科教优势，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总资源保育创新等方面进行源头攻关，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在江苏连云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者与大家分享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连云港梳理助企惠民两张清单，逐项办理解决，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全力推动“十四五”开局首战首胜，在新的征程上实现新作为。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乒乓球、田径、皮划艇、跳水等项目上再获四金五银。 昨晚举行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德国队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刘诗颖投出66.34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为中国队夺得该项目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在今天进行的皮划艇净水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中国组合徐诗晓和孙梦雅以1分55秒495刷新奥运纪录，获得冠军。在跳水男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曹源为中国代表团摘得第38枚金牌，杨健获得银牌。昨晚，中国选手尹笑妍获得空手道女子足手61公斤级银牌，庞倩玉夺得摔跤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银牌。今天在皮划艇净水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上，中国选手刘浩夺得亚军，为中国队收获该项目首枚奥运奖牌。中国选手谷红在拳击女子69公斤级决赛中夺得银牌。此外，在昨晚的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37秒79追平全国纪录的成绩获得第4名。在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42秒71获得第6名，创造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奥运最好成绩。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其中出口1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进口9.68万亿元，同比增长24.4%。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有力促进了进口快速增长。此外，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提振了国际贸易需求，有利于我国出口增长。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积极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分别进出口3.12万亿元、2.96万亿元、2.62万亿元和1.3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6%、23.4%、28.9%和12.6%。其中，东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6%。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6.3万亿元，同比增长25.5%。与此同时，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23万亿元，同比增长3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7.9%，比去年同期提升2.4个百分点。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各地是如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统筹治理，让好生态给当地村民带来好生活。 高山湖泊如明镜一般倒映着蓝天白云，各色野花、牦牛、骏马和藏香猪点缀在高山草甸间。浪榕村地处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景区的核心区，一草一木都受到保护，曾经的木材经济难以为继。依托良好的环境，当地发展起了旅游，以前运输木材的孙诺农部变成了环保观光游客车的驾驶员。 以前是我们砍料子一车一车的拉回去，现在旅游开发了，经济收入也可以。 为了保护环境，当地还对浪榕村的生活垃圾和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帮助村民架起了太阳能热水器和节能灶，同时通过旅游对村民进行反哺，每年每户村民有近4万元的补贴和分红，每人还能拿到5000元的补助，村民还可以在景区打工。 像以前的话，就是野生动物不常见的野鸡，然后红脚鸡、獐子、金子，那些也是到现在也普遍的见了很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河北承德的哈里哈村在荒山上植树造林，发展林下经济，特色种养殖。如今哈里哈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8%，年人均收入达到9000多元。湖南益阳的沙堡洲村通过种植水草改善水环境，发展生态养殖。福建漳州傲角村三面临海，当地清退无序养殖，留住碧海银滩，把村子打造成了海上花园。 我们是那个开海的时候去那个捕鱼，然后那个秀海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搞农家乐，那农家乐一年差不多是20-30万的收入，我是认为是当下的是小康生活。 湖北宜昌许家冲村毗邻三峡大坝，被誉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抓好长江大保护，村里还专门建起了污水处理厂。长江水质的改善让上海崇明岛的迎东村抓住了机会，当地发展丰富多彩的水上项目生态农业游，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好生态正逐步改变着大家的生活。 5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自8月2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以来，电视端首播累计观众触达人数达1.06亿次，节目相关内容全网阅读点击近7亿次，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人民的小康全面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擘画，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观众表示，5集专题片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它充分印证了小康是人民的小康，很多的细节和故事都紧扣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的必由之路。 观看了片子以后呢，内心触动很大，也回想起了藤头村的发展史。过去的藤头村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农村啊，现在在藤头村啊，家家都是小康户。我相信啊，今后在小康之路啊，会走得越宽越圆越好。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表示，要牢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实践和历史经验，以昂扬的姿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没有父辈们的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这辈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我为祖国的发展感到自豪，同时也希望能尽快投入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 我们将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尽心尽力尽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在新的赶考路上打好乡村振兴答卷贡献力量。 各地做实做细防控措施，筑牢疫情防控网，阻断疫情扩散蔓延。 8月6号0至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例，其中南京市报告1例，扬州市报告52例。截至今天，扬州市共有1个高风险地区和70个中风险地区。 今天上午，扬州市主城区启动了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在主城区范围内设置了414个固定检测点和100个流动检测点。那么，同样是用1天的时间采集完成。 救治患者方面也在争分夺秒。 昨天，苏州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各一支整建制普通医疗队共72人已经到达扬州。在南京，随着今天首例重症患者出院转运到康复点，确诊患者中已累计出院转运18例。当前南京正在有序开展重点场所的环境消杀工作。昨晚今晨，河南郑州对全市重点区域和主要道路进行了防疫消杀。今天，郑州中高风险区域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上海浦东新区新源西苑小区是中风险地区，目前有5000多人被封闭管理。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300多人组成8个保障小组，为居民提供服务。湖南张家界全面压实社区封控责任，各社区村居成立工作组进行防疫保障，对孤寡老人、孕妇、残障人士等提供上门服务。 一对一的结对，每天打电话咨询他们的物资需求和药品需求，然后统计后由我们小区成立的物资保障组进行统一采购代买。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7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0例。截至8月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444例。截至8月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5778万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359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19亿美元，升幅为0.68%。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今天，河行铁路全线贯通。河行铁路西起山西和顺，东至河北省邢台，全线在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华北地区的铁路网布局，形成更加便捷高效的能源运输新通道。今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正式投运。新建的 T3 航站楼面积为8.8万平方米，是原航站楼面积的3倍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前机场旅客吞吐量占西藏机场总量的75%以上。华能小湾水电站智能监控系统昨天投运，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了700兆瓦级大型水电机组自主智能监控。新投运的系统提升了我国水电控制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水平，促进国产化产业链加速发展。今天，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及湖北、湖南等地需防范强降雨，合理安排出行，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带。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10期《美丽乡村竞芬芳》。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陕西、安徽、江西、浙江、广东、重庆等地的乡村，看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多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被政治左右，而应回归科学本身。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新冠疫情的解决方案，协调努力，团结全球力量，积极抗击疫情。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扎巴罗夫表示，围绕病毒溯源，美国并没有提供准确的数据。美国在此问题上针对中国，是因为中国在广泛的议题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健康，美国正在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并企图唆使其他国家反对中国。俄罗斯学者表示，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应该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美国政客和媒体企图利用病毒溯源问题来打压中国。 很多资料都显示，美国最先出现了疑似感染病例，一系列文件都能证明。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疫情的时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废水样本中就检测出新冠病毒。 还有证据显示美国曾出现过不正常的病例增长，相关情况既没有公开也没有调查。 想要查明病毒起源，我们最好相信科学而不是政治。科学不能止步不前，不应被玷污，科学研究是自由的。 巴西东北部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委员会协调人米格尔·尼科莱利斯表示，疫情爆发不久，少数美国政客就开始散布污名化言论，但根本没有科学证据能支持他们的说法。科学界反对出于政治目的而炒作科学问题，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造成巨大危害。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表示，在抗击疫情方面，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本国抗击疫情受挫后，为掩饰不利影响，转移民众不满情绪，罔顾事实向中国甩锅。近日，就新冠病毒溯源相关问题，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智库用中英西法阿俄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在海外多个网络媒体平台上进行民意调查并发布报告。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 80% 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 83.1% 的网民赞成对美国展开疫情溯源调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40,180例，死亡病例4,265,903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69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1.6万例。6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4,981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佛罗里达州6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2,783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说，佛罗里达州现有新冠住院患者当天升至13,427人，连续第5天达新高。医护人员表示，虽然已经料到美国疫情会再次加速恶化，但没想到入院病患人数增长的会这么快。 我们要同时照顾5-6名病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仍然能看到有人拒绝接种疫苗，甚至还不戴口罩。在佛罗里达州，戴口罩不是强制性的，真的很令人沮丧。 日本东京都今天报告新增病例4,566例，连续4天超过4000例。日本全国新增病例15,753例，再次达到新高。东京奥组委今天通报新增22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与奥运相关人员累计确诊达409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以色列军方7号表示，以军战机当天凌晨空袭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哈马斯武装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哈马斯6号向以色列放飞带有燃烧装置的气球。此外，巴勒斯坦卫生部门6号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军警的冲突中被打死，另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受伤。阿富汗塔利班6号宣布攻占阿富汗西南部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济市，这是塔利班5月1号以来攻占的首个省会城市。当天，阿富汗内政部宣布，阿富汗政府媒体与信息中心主任达瓦汉·麦纳帕尔在喀布尔遭塔利班武装人员枪击身亡。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莱昂斯6号表示，目前阿富汗内战已经进入更致命、更具破坏性的阶段。希腊山火6号继续肆虐，目前已造成包括消防人员在内的至少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希腊全境仍有64处活跃火情，火势最危险的情况出现在雅典北部埃维亚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火势还逼近人口密集区，威胁电力设施和历史景点。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大了灭火的难度。6号，数千民众被迫紧急撤离，数百名消防队员加入灭火和救援行动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